欢迎来到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每天十一点到十二点准时出现，也欢迎大家通过新媒体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 YouTing Radio 在线收听和回听。听游天下，有内涵接地气儿的旅游节目。今天呢，听游天下不讲旅游，讲什么呢？讲电影。最近啊，这个电影院里面的电影是层出不穷，我呢也是受到好朋友的邀请看了一部韩寒的《乘风破浪》。说实话，我对韩寒的电影不是很期待，因为我觉得太文艺了。不过这部《乘风破浪》还是挺好看的。其实啊，今年的春节档上映了好多部的电影，包括宝宝的，还有周星驰的，以及成龙大哥的。当然，韩寒的这部《乘风破浪》可以说是春节档电影当中的一股清流吧，让人眼前一亮。古朴的小镇，富有年代感的画面，小镇青年的少年英雄梦，单纯又美好，这些元素都非常的合我的口味。简单的说啊，这部电影是一个年轻人用自己的行为去理解父辈的故事，又加上了一些意气风发荡气回肠的穿越，最终父子两个冰释前嫌，建造起了一种超然于爱的无形默契。和其他的一些热门电影一样，有的人点赞，有的人吐槽。不过对于我而言，影片当中呈现的这个江南小镇倒是让我印象深刻。韩寒在《乘风破浪》里面再现了一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江南小镇。关于这个小镇，《乘风破浪诞生记》中是这样说的：韩寒原本计划在以上海松江为中心，车程一个小时的距离范围内寻找他心目当中的小镇。没错，韩寒就是一个地道的上海小伙子。只要大家在上海，韩寒总会强烈要求进行一项保留节目，那就是开着车带着他的朋友到处瞎逛，目的地永远是上海周边各种各样的小镇。韩寒呢，会兴致勃勃地带大家去看他老家亭林镇的老雕塑园。雕塑啊早就荒废了，园子里面全都是疯长的野草，还有他小时候房子旁边的一个烂尾楼，楼的底部蓄满了雨水，人都可以在里面游泳，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路、奇奇怪怪的桥以及奇怪的水塘。反正韩寒总能找到一些莫名其妙却非常有趣的地方。起初呢，他的朋友会惊讶，哎，他对这些小镇的热情和熟悉程度，但是很快也会觉得路也很有意思，桥也有意思，水塘有意思。江南村子啊，就像这群年轻人的游乐场一样，让他们可以自由而漫无目的地行驶在连接一个镇子与另一个镇子的乡村公路上，在车里聊天、唱歌、打哈哈。 我去，乡村蝙蝠侠， 我的梦想，歌舞厅里只唱歌，桑拿馆里就洗澡， 果然是梦想。 爸爸，来，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 小花， 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记忆。 你们开我的车，还打伤我的脸，你信不信我？ 喂，敢不敢睁开眼睛？啊？ 我他妈已经睁了嘴。 呸！ 这小子叫阿正，徐正泰。 坐着，坐着。 我最好的兄弟，你们好到什么程度？ 爸，啊？ 咱有一地下组织，叫做 正泰帮。 胡说会，大到惩恶扬善，小到修灯买菜。 告诉你啊，男人这一生， 这样怎么对得起正泰？ 没关系的。 那就是。 做行走江湖的底线。 我们结婚，他干嘛给自己压这么多戏？ 男人至死是少年，痴心不改。真理想 弟弟年生的， 我明年。 这样以每天3到4个的距离，韩寒和他的团队几乎用脚把上海周围40多个小镇丈量了一遍。最后这部电影在6个镇子拍摄，拼取了一个电影里面的亭林镇。挚爱 KTV 的常熟吴氏以及郑泰家和六一家还有他们的天台是在嘉善丁栅，一些街道和面馆是在老家亭林，还有一些车系是在金山张燕，父子相见是在毛港老街，母子相谈是在金山朱行，六个相隔百里的小镇组成了这部电影当中他们生活的地方。今天呢，我们就前往上海金山区寻访一下这些穿越90年代的小镇，寻找一下1998年的江南小镇和热血青年，来一场乘风破浪里的时光旅行，在古朴的街头品尝一下传统美食，回味一下简单的美好。 虽然我很笨，知道你是我最大的福分，从那地铁口出来，穿过茫茫的人海，总是觉得会难过，自己像个垃圾袋，请你别对上海说，说他爸爸还没用，也许生活不如意，但我一直没放弃，只有喝一杯我才敢说，来到这个家只是委屈的老婆，我付出很多你付出更多，不算的事就是生活，就算风和浪也要和你与岁月蹉跎，你不要失落，你不要失落，你这样我会更失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哥哥抚养成人，等我到了晚年，我不能比你早死，因为不想你哭泣，但又不想失去你，到底应该怎么办，到底应该谁先去，我们告别时请你握着我的手，请你握着我的手，请你握着我的手。

他自己带着赛车来，然后分文不取。但我不知道他埋了一个这么大的雷。对，想看一个故事，想听一个故事，然后约到我的公司，给我活生生的讲了三个小时。我说可以听故事，我当时想听你讲故事，我看过你写故事，就像一个广播剧一样，听了三个小时。其实，在三个小时的，就是估计说了十分钟，我就决定做这个事。 影片当中的一些小镇街道啊，都是在韩寒的故乡金山区的亭林镇取景的。听说在看景的时候，韩寒经常是兴致勃勃地带大家去逛老家亭林的雕塑园。或许啊，也是由于从小对土生土长老家的热爱，他把整个故事都设定在了亭林。当然，亭林也有很多的美食让韩寒引以为傲。首先就是亭林的苏式月饼，听说啊，金山当地人爱它爱到不能自拔。这个月饼呢，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在当地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也被当地人评为最好吃的月饼。因为60年来坚持全手工的工艺制作，所以这里的月饼一年只卖3个月，但是销量有大概10万多。亭林月饼呢，全程手工制作，月饼的口味有4大口味。第一是猪油加沙、青豆沙、芝麻椒盐、五仁白果，完全满足吃货们的各种要求。最受欢迎的还属他们的招牌猪油加沙味的月饼，是用传统的糖腌猪油作为配料来制作，香甜而且不腻，吃一个的话呢，是绝对不会过瘾的。来到亭林啊，不能不提的还有亭林野鸭。亭林野鸭跟北京烤鸭比起来也是不逊色的。这个野鸭的制法呢，是由20多种的配料加工酱烧而成，切开之后随便抓一块往嘴里送，那就是满满的酱香扑鼻而来，而且适合舔舔手指再来一块。听说很多住在上海市区的人都会趁着周末或者是闲暇的时间开车来到这儿买上几只。记住了哦，据当地爱吃这个亭林野鸭的金山人介绍，卖正宗的亭林野鸭的饭店啊，都是马路边上不起眼的老店，它的精华就在于每一家都有独一无二的酱汁。酱鸭师傅们呢，每天都会将新鲜的调料按比例放进昨天剩下的酱汁当中进行熬煮，越熬越有味道。而且为了确保每一只野鸭都非常的入味，烹煮一只最起码要用3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你不要失落，你不要失落。 对于一个爱吃鸭子的人来说啊，真的很想去尝一尝这个野鸭究竟跟北京的烤鸭有什么样的区别。不知道你小的时候是否跟我有同样的记忆，就是小时候放学回家，只要听到厨房里传来叮叮咚咚的翻炒声，就知道哎，今天晚上啊有炒螺丝吃了。飘在空气当中的酱香味儿，以及这个螺蛳壳碰撞铁锅的特殊声响，就会下意识的吞咽一下口水。我们吃螺丝啊，一般都是坐着吃，而在金山区懒汉螺丝这一家的螺丝啊，是用牙签挑着吃，因为这家的螺丝呢是不剪屁股的，不用油炒，而且啊只能用牙签挑着吃。至于这盘螺丝究竟如何的与众不同呢？这道美味的选料考究的不用油炒的炒螺丝，究竟是怎么来做的呢？出锅前呢，螺丝们要被风干。店主说了，这道螺丝的烹饪灵感来自于五香豆，因为不剪螺丝的屁股，所以呢，这道菜被称为懒汉螺丝。一经推出，金山吃货们就趋之若鹜，而这一盘螺丝一炒就是20年。老板呢，也是从太子酒楼的经营者，如今发展成了家喻户晓的餐饮大亨。品味完了那些年我们曾经吃过的这些美食啊，我们再来听一听《乘风破浪》的插曲《别送我》。 故乡已在身后啊，你不要再想起我，请别送我，请别送我，请别送我，请别送我，请别送我，就当

春光百货都入境了。这个春光百货呢，就位于朱杭镇的市中街上。如果当年是活跃在小镇上的地道少年，那么对于这样的百货模样和铁锈斑斑的老闸门肯定是不会陌生的。老街上仅存着的残旧茶馆和书场也是在叙述着一段旧时光的闲情。看来韩寒真的很喜欢这里。古街上有一条叫做市西街的老街，在这条老街上呢，有一家十几年都在做乡间私房菜的老店，当地的居民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听店主说呀，当时后会无期的剧组来拍摄的时候，也是有盒饭不吃，特地的跑过来吃他们家的面。这家老店呢，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名字，当年的老食客就约定俗成的叫它老阁楼饭店，因为这个小饭店是在阁楼上，而这个阁楼已经有78年的历史了。这家店的老板娘也是有点任性的，因为店里面没有菜单，所以来吃饭的人啊，只能有啥吃啥，全听老板娘的。老板娘呢，会根据当季的时令菜，每天采购不同的食材，菜肴跟着食材走。在她看来，既新鲜又营养，而且啊，是相当用心的乡间私房菜。在这儿呢，你不仅可以收获到乡间的美味，还能深深地感受到老街人的朴实和周到。响油鳝丝、螺丝烧鲫鱼、韭菜炒蛋、毛豆炒牛肉丝儿，都是老板娘力荐的菜，但是去晚了可就卖完了。用心做的乡间私房菜，满满的都是人情味儿，价格也是接地气儿的。每道菜啊，基本上都是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这一桌子菜超过100块呀、啊，也就算很丰盛了。所以呢，在这儿不仅能吃到小时候的味道，或许还能碰到当年的一些老邻居，因为目前来这儿吃饭的呀，也都是当地的街坊邻居，大多都是有十几年的吃龄了，几天不去这个老阁楼，他们都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甚至老板娘说，他们当中还有几位一年365天天天都会在这儿吃。两两相对的老食客，慢慢吃，细细聊，不知不觉就忘了时间，和老镇、老街、老阁楼一起沉入到了岁月静好当中，满满的都是质朴的人情味儿，这种感觉真的挺好的。镇往南几公里就会到达另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张堰古镇。电影《乘风破浪》里面有不少的车戏是在这儿完成的，当然在这里也留下了许多的故事和名菜。如今张堰古镇最有名的小吃就是张堰的臭豆腐，这个在金山也是相当有名的。坊间曾经流传，尝过张堰臭豆腐，3日不知肉滋味，这也因此引来了不少吃货们的惦记。而这镇上最有名的臭豆腐就属朱阿婆家的臭豆腐了，到底有多少人气呢？听说每次到了周末，许多人就会专门开车远道而来，就为了买十几块阿婆亲手炸的臭豆腐。而且啊，听说还经常有外国的游客来电话向他预定着臭豆腐，一定就是好几百个，被叮嘱一定要用木质的盒子包装好了再运到国外去，可想而知这臭豆腐有多受关注。就连附近的许多餐馆也都不自制了，纷纷的到朱阿婆这里来采购。如此一来，基本上每天啊，朱阿婆都会卖出上百斤。朱阿婆已经75岁了，但是经常会穿着一身非常鲜亮的红外套。听说她4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在这儿卖臭豆腐了，算下来已经炸了30多年了。30年如一日的做一件事儿，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朱阿婆也算是一位匠人了。朱阿婆的臭豆腐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呢？其实关键的秘诀还在于她亲手调制出来的卤汁儿。卤汁儿好不好，她用手撩起来，让汁水顺着这个手指滴下去就能看出来。太稀了不行，太稠了更不好。如此一来，经验丰富的她炸出来的臭豆腐，奇特的香气自然不用多说。听说她家这臭豆腐不蘸酱都好吃，咬一口在嘴里，外皮是脆脆嫩嫩，里面呢是咸香可口。难怪慕名而来的人都要那么多，那么蘸了酱就更不得了了。不知道小眼睛的李荣浩喜不喜欢臭豆腐啊？不过呢，他在《乘风破浪》当中的表演我是相当的喜欢。那我们就来听一首李荣浩的《老街》。

升职快，工资高 ，OK， 想要换好工作，要更多 好工作，好前程无忧。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在你忙着写文案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挤进地铁的那一瞬，西藏的山鹰长鸣一声冲入云霄。当你在会议室辩驳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正在火炉旁举杯。在这个世界，总有穿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总有在写字楼看不到的风景。听游天下，带你做世界上站得最高的灵魂。 这里是听游天下，接下来呢，我们将来到江南四大古镇之一的清晚水乡枫泾古镇。在金山可以称得上古镇的，除了电影里面那些取景地之外啊，还有一个发展更为成熟的就是枫泾古镇了。比起张掖古镇，它是一座清晚的水乡小城，但是比起嘉兴的乌镇西塘，它却有一点点默默无闻。和南浔、望江泾、盛泽共称为江南四大名镇的枫泾古镇，桥是它的一大特色。从古时啊，就有三步一座桥，一望十条巷的赞誉。而且呢，它的老街都是贴着河的，当地的老人喜欢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到戏台的茶馆三三两两的看景、喝茶、聊天，和农民画里面浓郁的生活气息遥相呼应。而这儿呢，连接着河岸茶楼、潮廊的就是串起来众多景观的桥，已经成为了这座水乡最有情致的装饰。 在雨中 走在枫泾的青砖老道上，不经意间就会发现白墙上有极具童趣的涂鸦。原来这是因为曾经上海滩的废墟涂鸦而被大众所熟知的法国艺术家，到了枫泾古镇之后，结合水乡的特色而留下来的街头涂鸦。但是这个小小的古镇也曾经出过不少脍炙人口的艺术作品，比如说北大街静静的巷子里面有丁聪的漫画陈列馆，和平路坐落着红圣火的农民画展馆，和平街上也有三百行博物馆。枫泾镇啊，除了有桥有涂鸦之外呢，还有闻名已久的枫泾四宝，指的是什么呢？分别是丁义兴的蹄子、桂花状元糕、天香豆腐干以及金风牌的黄酒。除了这四宝之外，古镇上还随处可见一种美食，叫做熏拉丝儿。这是一种经过腌制火烤后的癞蛤蟆，很多人知道真相之后觉得吃不下去。但是如果这些小吃都不中意呀，繁华的枫泾餐饮业也会满足你，比如说五月豆腐、清炒螺丝、菜汁苋子、红烧肉、昂刺鱼等等，都是原汁原味的本土美食。当然也给大家一些小贴士啊，据说在丁义兴食品厂买的丁蹄儿比旅游街上的便宜。当然还有一家老字号叫做李记名蹄儿坊，也是非常推荐的。景点里面的有旅游指定饭店呢，是太平桥下的太平桥酒家和吴努屋里。除此呢，推荐小饭馆我家里来，这家店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和商业成熟的江南水乡古镇相比呢，金山区的这些小镇啊，并没有太多太多亮丽的风景。很多市区的人呢，难得来一趟金山区，也只是夏天到城市沙滩那边看一看碧海金沙。如果不是韩寒的电影，恐怕这些小镇会一直寂寥破败，直到被大都市改造的改头换面。